除了这道松鼠鱼啊，公主楼餐厅的石锅拌饭也是非常热门的哦。它也是农大里边为数不多的可以现金支付的食堂哦。 今天呢，我们给小吃货们介绍了北大食堂和农大食堂的美味，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没有吃过的同学呢，一定要去尝尝哦。 在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两个将会继续和大家见面。如果小吃货们有什么好的美食推荐，也可以在我们每期微信推送下留言哦。 感谢本期导播张焕丽、张金明，宣传陈俊一，采编石诺。 世界好大，人生好长，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世界那么大，即便不能身临其境，也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绕出丛林，升上云海，掠过湖边，也许会掀起一丝波澜，再来到你的耳畔。 你未曾涉足的地方，也有一群热情奔放的人们，也有一片被深爱着的土地，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他们一直在等待你，等待热爱旅游的你去发现他们，感知他们，爱上他们。 世界那么大，即使不能一一感受，也可以跟随我们的声音去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神秘国度，体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是主播蒋思凡。 我是主播宋悠扬。 好久不见，大家都还好吗？世界那么大，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去哪里玩呀？ 休整了两周又两周之后，我们终于回来了。对那片烈日下的清凉国土的探索，你是否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 摩洛哥。 也许你对摩洛哥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一定知道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和那部著名的卡萨布兰卡吧。 三年之前，我中考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了一部刚上映的电影，它就是《摩洛哥王妃》。神不神奇？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惊喜惊喜！那你与摩洛哥的缘分可真是不浅呐。那你说，摩洛哥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 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能让你一眼爱上的国家。充满异国情调的摩洛哥是通往非洲的门户，它可是有太多迷人之处了。从撒哈拉的沙丘到大阿特拉斯山雄伟的顶峰，如诗如画的美景仿佛是为我们这些旅行者量身定制一般，真是让人身未动心已远呐。 这一次就让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把摩洛哥好好转个够吧，去色彩鲜艳的露天市场淘宝，去巍峨的阿特拉斯山脉徒步，去撒哈拉沙漠骑摩托，到大西洋游泳，快和思凡悠扬一起去这个非洲的后花园一探究竟吧。 我们首先来到的当然就是首都拉巴特了，这里我们要去的第一处是乌达雅堡。乌达雅堡内保留着白贝尔民居和街道，别具风格。建于12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时期，它作为拉巴特古迹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乌达雅堡对外开放区域分三个部分，一是建于17世纪的院内花园，二是博物馆，展出了历代珠宝乐器和历代民族服装，包括撒哈拉人、摩洛哥犹太人服饰以及古代红铜和土陶器皿。三是高空平台，站在平台瞭望海滩，令人心旷神怡。城堡整体为蓝白色调，清新且罕见。 另一处则庄严而肃穆。在拉巴特市中心，穆罕默德五世静静地躺在他的陵墓中。作为前国王哈桑二世的父亲，他的墓地庄严雄伟，风格典雅。墓左侧建有清真寺，在左侧为讲经台，墓正面是拉巴特的象征哈桑塔及哈桑大清真寺遗址，原北非最大的清真寺，建于12世纪，足足长有183米，宽拉巴特139米，据说毁于1775年一场以里斯本为震中的文明大地震，但从仅存的312根大石柱仍可想象其昔日的雄伟。 体会过阿拉伯穆斯林优美的建筑工艺和摩洛哥特有的建筑风格及建筑艺术后，我们该前往下一处了。 下一个城市因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而闻名于世，大家一定猜到了，它就是卡萨布兰卡。无数人因为这美丽的名字而对它心生向往，而一旦踏足这片土地，你将再一次被它的魅力倾倒。要知道，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经济中心，这里有摩洛哥最具创造性的当代艺术和最迷人的建筑遗产。 卡萨布兰卡在西班牙语中原意是白屋，这里本身是伊斯兰城市，最显而易见的风景便是城市里的清真寺了。快和我们一起好好逛逛哈桑二世清真寺吧，它是摩洛哥境内最大、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同时也是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清真寺，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宣礼塔，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游客众多的秘密也不只因为它是摩洛哥境内唯一一处可供外国人参观的清真寺哦。 这座巨大的清真寺于1987年开始动工修建，耗资5亿多美元，单纯看外部就知道它值得这个造价。每一片瓷砖都很精致，绿色与米色搭配适宜，每一座拱门都很柔美。在亲身走进其中，金碧辉煌，犹如皇宫一般豪华，高大雄伟，精美的雕花简直无可挑剔，传统浓郁的阿拉伯风格环绕整个建筑群，仿佛1001夜的故事正悄悄在你身边上演。哦，差点忘了说，哈桑二世清真寺还是座360度无死角、色彩光影打造而成的清真寺，有一半在海上，也算是这个清真寺最大的特色。 大多数清真寺的周边都会有几根圆柱形的传音塔，而且塔越多地位越高。比如土耳其蓝色清真寺就有6个塔，沙特圣城麦加大清真寺有7个塔，但是这世界第三的哈桑清真寺却只有1个方形的塔，十分低调。我们环游完摩洛哥之后，你会发现这里的清真寺全都如此。其实传音塔只为播送可兰经，而建成方形可能只是风格上的喜好吧。除了清真寺，你还可以探访卡萨布兰卡犹太博物馆，窥视北非的犹太人生活，逛逛老麦地那，融进当地人的生活，川流不息的人群，来来往往的叫卖声中，走过很有味道的圣人街、新麦地那，看那各种各样的拱廊构成的线条，纵横交错的丰富场景，再去趟里克咖啡馆，看那部放了一遍又一遍的卡萨布兰卡。 好了，卡萨布兰卡再怎么美妙，我们也该迈开步伐去往下一个城市了。它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也是南部地区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它就是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有着我们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必说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让人迷恋。在马拉喀什的麦地那老城区，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会迷路，但也因此更加迷人，因为下一个转角随时会有惊喜。 当你看到一个店铺里里外外全都挂满了花里胡哨的瓷器，你可别惊讶，这是马拉喀什最有特色的街景，彩色瓷器似乎是伊斯兰世界盛行的艺术形式。摩洛哥的瓷器偏向比较大的盘子，花纹精美，色彩艳丽。 玩蛇的魔术师，吞火的杂耍艺人，卖魔术飞毯的小贩，的确，这些景象在马拉喀什全部都有。马拉喀什的红墙像是直接从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里搬出来一样，在古城区的广场上，整个场景就像是一场嘉年华，吸引了大量看热闹的人。 也许你认为地处非洲的摩洛哥干旱的什么植物也没有，那你可得要睁大眼睛好好瞧瞧了。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绝对是这趟旅程的一大亮点。这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集聚的艺术圣地。 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种有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着上鲜艳夺目的颜色，置身其中，仿佛童话世界一般。 傍晚时分，炎热渐渐散去，我们要去到德吉马斯纳广场。它是联合国文化遗产之一，自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广场就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各式各样的大排档，将货物用心摆出花样的货车，卖工艺品的小贩和兜售撒哈拉沙漠团的人会不停地切换日语、韩语、中文向我们打招呼招揽生意，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白白尔人会邀请你一起合影，然后再要点小费。如果你不嫌小贩不停地吆喝着路过的游人观光，那么广场的千姿百态会让你流连忘返。 我们又来到了一座古城，说它是古城，因为你在这里会看到身负重物的驴子发出洪亮的嘶鸣声，穿过狭窄的拱顶小巷，鸡在咯咯地叫，香料堆积成山，肉贩面目可憎，猫飞奔而过，运送蔬菜的马车一路飞驰。菲斯是一座活生生的中世纪城市，你会感觉自己仿佛被弹射到近1000年前。 这座古老的阿拉伯城市充满了光与影，似乎一个个世纪过去了，却都没有在这里留下丝毫痕迹。城里最陈旧的是制革厂以及用于染色的巨大圆盘，一副时光倒流的景象，再加上一种时光倒流的刺鼻气味，全了。不过一系列新开张的高档酒店也许会让你忽地回过神来，原来这里也没有完全被时间定格。 悠扬，你知道摩洛哥最棒的阿拉伯聚居区吗？ 当然知道啦，摩洛哥的舍夫沙万，一个梦幻的蓝色小城。 没错，坐落在里夫山宽阔的山谷中，依山而建的舍夫沙万是摩洛哥最美的目的地之一。顺着鹅卵石铺设的街道而上，你会发现狭窄的蓝色小巷嵌有各种装饰的大门。这座被蓝色装点的小镇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吸引着无数旅行者的到来，流连于蓝色的僻静小巷，欣赏太阳西沉时聚居区的美景。这座蓝色小镇总能给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在这一抹蓝色当中，不时会冒出彩色和点点绿色，那是小镇里的居民为自己的蓝色小屋点缀的盆栽，星星点点融在了一片蓝色的美梦里。 真的是太美了，简直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城堡，蔚蓝色的天空之城。 接下来就要进入一片金黄色地带了，来到摩洛哥怎么能错过撒哈拉大沙漠呢？在摩洛哥探索撒哈拉沙漠的最佳方式当然就是骑骆驼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优雅地跨上备好鞍的骆驼背，只有撒哈拉人、肚皮舞者和精灵才有能力随着行走的单峰骆驼摇摆身体，像我们这些新手只会滑稽地抓紧鞍子，双腿呈内八字夹紧，精神高度紧张，直到安全地走过第一个沙丘为止。 穿行在那绵延不绝的沙丘间，你会再一次震撼于沙漠的魔力。当玫瑰金色的沙丘出现在逐渐褪色成紫罗兰色的撒哈拉天际，惊叹之情会让你忘记紧握缰绳。等到明月初升，通布图显得如此迷人，在广袤的沙漠中仰望星空，或者专注地等待撒哈拉的日出，这都将是你值得珍藏的难忘回忆。 至于撒哈拉的冬天，那可就真真切切地应验了那句老话，摩洛哥一个太阳火辣的寒冷国度，哪怕白天里温暖舒适，只要一入夜温度便骤然下降，沙漠里甚至可能直跌冰点。 烈日下的清凉国度可不是浪得虚名的，站在一片清凉国土上感受烈日，不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 我猜那感觉一定很酷，就好像三伏天放了一半身子在冰箱里一样。 见过了红色、蓝色和金黄色的摩洛哥，想不想见一下粉色的摩洛哥呢？摩洛哥的塔夫拉奥特小镇坐落在小阿特拉斯山中心，这里拥有略显凌乱的粉色房屋和摊贩云集的街道，以及迷人的周边风光，棕榈树丛和白白尔人的村庄点缀在山谷之间，若隐若现的群山会上演一日两次的从赭色到琥珀色的光影秀， 简直就像画家的调色盘一样五彩斑斓呢。不过也确实有画家曾在此作画， 虽然这里的旅游业并不发达，但这一地区非常适合进行山地骑行、寻找史前岩刻等活动。似乎是嫌此地的花岗岩悬崖和绿洲还不够美丽，一位比利时艺术家在当地的一些巨石上留下了他的画作，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一座粉色的小镇，奇形怪状的花岗岩，一位驻足的画师，他们之间的故事似乎从未停笔。 离开了让人留恋的塔夫拉奥特小镇，我们又来到了卢瓦比利斯。说到凯旋门，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法国巴黎的那座吧，但在瓦卢比利斯也有一座凯旋拱门。从凯旋拱门到令人炫目的清真寺，瓦卢比利斯留下了很多罗马时代的北非遗迹。这座城市位于中阿特拉斯山北部绵延起伏的乡村地带，周围环境棒得超乎想象。虽然从斑驳飘扬的街巷中已经很难看出多少往日的荣光，但时至今日，悠久的历史依然在影响着这片土地。 作为一个文科生，我一直很向往那个神秘的罗马时代，盛极一时的繁荣又到后来的衰落，瓦卢比利斯见证了太多。 不同于前面的任何一个城市，瓦卢比利斯带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它如同一位久经人世的老者，在时光流逝的岁月里静静地向来者诉说自己的故事。 美丽的摩洛哥，它不在欧洲，却有着其他地方无法媲美的浪漫与多彩缤纷。 从马拉喀什千姿百态的雕梁画栋，到古城菲斯引人遐想的天方夜谭； 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梅克内斯的惊喜满途； 从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到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更有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和艾希拉艺术小清新。红色、蓝色、黄色、粉色， 摩洛哥给了我们一个个小惊喜 和一串串色彩鲜艳的回忆。期待哪里的巍峨与旖旎， 憧憬哪里的湍流与峭壁， 悠扬和思凡一直在等着你， 听我们的声音飞向无尽的远方， 降落在无数人们深沉热爱的土壤。 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给咱们上课的老师太有才了吧，好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昨天那个打球超级好的男生是哪个院的？ 中文十级的外国小哥， 操作几个的技术大佬，想必校外风云人物。哎呦别想了，你怎么可能接触到人家，人家可是大明星，除非你知道 问题的答案尽在 Shining Star。 好，欢迎收听 Shining Star， 我是主播唐一帅， 我是主播王东月。 哎，通过这几期咱们精心改造的节目，我们 Shining Star 呢真的是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 听众朋友互动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呢也会响应大家的建议，邀请更多更牛更有趣的人。 哎，说到这里啊，东月，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啦，就比如说大长腿，经历了历届新生口语大赛的评委老师，在食堂可以靠刷脸多打一点米饭，在国外会被认成是马来西亚人的一名老师。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位大牛嘉宾是谁吧。 好吧好吧，那接下来我就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不仅在北语刷脸，还已经刷腿的大长腿曹穗儿，曹泽煌老师。 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外国语学部应用外语学院的曹泽煌老师，很高兴能在广播台与大家相遇。 好，不知道曹泽煌老师之前有没有接受过我们类似的这种访谈节目呢？ 嗯，有过，在去年的6月份接受过校宣传部的采访，当时我刚刚获得第7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北京赛区特等奖，之后受到了学校北语人物这一栏目的采访，所以之前还是有过类似的经验的哦。 啊，那看来老师已经是身经百战了，那相信我们今天的采访呢也能够更加的轻松愉快，而且呢能够好好的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没错，那我们就从轻松一点的话题入手吧。哎，上过您课的人都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管您叫曹 Sir， 所以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喜欢大家称呼您曹 Sir 呢？是谁先用这个称呼叫您的呢？ 哇天哪，这个问题太有意思，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跟看港剧警匪片是有点关系的。至于谁最先用这个称呼叫我还真记不得了。我原来挺喜欢看《刑事侦缉档案》《法证先锋》这类港剧的，觉得破案很有意思，很能考察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这类剧中经常有人喊别人叫黄 Sir、阿 Sir、Yes Sir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曹 Sir 也挺好听的，因此我也就用了这个。 可能这个港片啊，这种警匪片是每一个男生心中的梦想吧。 对。 那大家第二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您令人瞩目的大长腿。 我天哪！ 所以您是从小就身高腿长这么占优势吗？ 是的，因为从小的话个子就挺高的，就一般来说在班上都是前三吧，个子应该前三。 排队永远排最后。 最后的，对对对，是。 所以，那您这样这个腿长这么有优势，有没有想过要当模特呢？ 这个还真的没有充分的考虑过吧，只是说也有想过，但是呢，最终我觉得还是教师这个行业更适合我，所以我最终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种才华或者是这种才能去证明自己，我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吧。 对对对，还是就是老师还是以德服人，以华以才华来服人的。所以那您刚刚提到您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那您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您最终去选择了这一个行业吗？ 我之所以选择高校老师这一职业，是因为我从小都对教育事业比较热爱，享受与学生在一起的时光，这可能也跟我妈妈有关系。我妈妈原来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自从我出生以后呢，我妈妈就没有上班了。我小的时候呢，没有上过幼儿园，我的学前教育都是我妈妈给的。然后在这里我很感谢我妈妈为我做的一切，所以我很想替我母亲完成她教书育人的使命，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行业，而没有从事模特行业。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所以老师其实也是就是证明了自己确实非常适合教师这个职业。哎，前面这两个问题也算是挺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哈。 对的，没错。 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您最终选择了从事教师的行业，那么就言归正传哈，来聊聊您的课堂。 好。 在所有的那个综合英语课程中，您的课堂可谓说是广受好评，深受大家喜爱的。那么请问您选择这样的教学风格初衷是什么呢？或者说您给大家上课的宗旨是什么？ 哦，这就回到了我的老本行啦，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方面哈。首先我非常感谢历届学生对我和我的课程的大力支持，我的教学风格可能与其他老师的略微不太一样。我认为首先培养学生对英语课的兴趣，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让学生主动的去探索知识，而不是被动的去学习。所以我认为一个成功的老师，他必须要有扎实的这个教学基本功，与此同时呢，他还得要积极地了解学生的这种心理状态，让学生体会到这种老师对他的这种关心关注，这样的话学生就会对老师及其课程会更加的关注，就有种爱屋及乌的感觉，我觉得。具体到教学上，我比较喜欢让学生在做中学哈，也就是说他的英文叫 learning by doing， 相当于在一个做一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他在不断地去学习这里面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地让这个学生去实践，在具体的这种语境当中去学会英语。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不是特别喜欢传统的那种教学方法吧。 是的。 好， 其实我的老师也跟我说过，你要想爱上一门课程，实在要疯狂的爱上这个老师。 对， 所以看来 还挺有关系的。 对对，所以看来您也确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相信大家在您的课上都会受益匪浅。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这个综合英语课程，还是这个作为这个新口大赛的历届评委，再或者是这种英语各级英语考试的这个培训，其实都离不开您的身影。 好， 所以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英语这个专业呢？或者说英语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在您的这个心目中有怎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初高中的学习是有关的，因为我初中的英语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他对待学生特别的严苛，有那就是精益求精的那种，所以当时我最好的科目也就是英语，其他科目也都还挺好，但是没有像英语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科目是英语。之后呢，就决定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作为专业，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上更加有自信心。然后呢，英语作为这个全球性的语言，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吧，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现在在国际上，不管开什么大会，英语可能是非常官方的语言，而且使用的这个人数啊也是非常多的，使用的范围也是非常广的。所以我觉得学好英语，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的 宽广，更加的广阔，有利于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而不会总是墨守成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吧，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英语这个行业。 就经过老师这一番分析，其实我们就更加理解了对英语的重要性。 对对对， 就在您的课堂中，我相信离不开各种小语种同学的声音哈。 哦，对，因为经常教小语种的学生， 对对， 所以可能跟外国语学部小语种的学生可能接触的会更多吧。对对 对, 对，嗯， 那就是在他，因为他们也是学了别的语言嘛，就是， 哦，对的， 就是两种语言的碰撞，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有啊，这个真的有，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喜欢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吧，首先我回答这个第一开始，你问的这个问题，在其实我教过外国语学部小语种的学生，也教过信科学院、人文学部和商学院，还有其他学院的学生，但就小语种学生而言呢，我几乎所有语种的学生其实都教过，每个语种学生的特点还都不太一样，每一届的学生也不太一样哈，反正，譬如说，有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发现这个系这一届特别活跃，但到下一届可能不是那么活跃，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老师去调动这个班级的气氛。我比较喜欢课上与学生互动，多交流。如果要是不是特别活跃的班级的话，我也会慢慢的去培养他们，帮助他们营造这种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课堂气氛吧。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还有利于整个班级的凝聚力的提高。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刚刚说的是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或者有趣的，我觉得小语种学生嘛，可能因为他们学一门新的语言，他可能会受到这个新的语言的一些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英文会有一点点自己的这种专业特色哈。对，我们就譬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对对对，他们可能就是这个调可能会更偏向这个英语的调，更偏向意大利语。比如说他们有读一个单词，比如说意大利语叫，或者意大利人，他们会读 Italiano 这样的 Italian 对吧，这样的词，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重音会更靠后一些。对啊，好， 其实也确实是，就包括我自己本身是学西班牙语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发音上面就会特别特别的纠结，然后有的时候说英语突然会蹦出来一两个西班牙语单词 对， 是这样。那其实相信您经过这种深层次非常专业的英语学习，加上您又了解了这种历届各语种的学生们，我们相信您对这个语言学习一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心得，那您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很愿意在通过这一平台跟更多的学生去传播自己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思想。我觉得小语种的学生，一般进校的时候英语水平都还挺不错的，基础都很扎实。因为他们的专业是一门新的语言，所以在专业课上花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多的，因为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在语音还有这个语法词汇上面，还有整个语篇上面花的时间都很多，所以这样的话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就相对少了，这是因为人的这个精力是有限的嘛。那有得必有失，他得到了的是专业课的学习，那想必失去的可能是其他课的这个学习时间，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些学生呢，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这个英语课堂，因为时间虽然是少了，但是呢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这个课堂的这种实用性，课程的实用性、有趣性，让他们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给他们一些比较有挑战的任务去做。譬如说在每一年的这个就是第一学期，我都会在学期中，可能很多老师是通过这个期中考试的形式去考察大家的这种比如说对知识的这种积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平常也会通过一些小册进行对学生的这个每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定的这种了解，这样的话我知道学生的优点和缺点或者不足的地方在哪个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学生可能需要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因为这些学生他可能接触的事物比较多，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种比较传统的教学方法，所以我在每个学期，就是说在这个每个学期中间呢，都会有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譬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感恩节这一周，我们就举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英文小剧展示。这个展示呢，我觉得可以不仅可以让学生呢他自己去准备他自己的一些台词，可以去接收一些这个原汁原味地道的英语，还可以呢 呢，增强他们组员之间的这种配合的这种默契程度，因为他们所有的分组都是通过抽签形式决定的，所以说他们都很期待着他们的队友究竟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在以后在工作场合当中，你不可能永远跟你熟悉的人一起合作，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你合得来的人一起合作，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要让学生去适应不一样的人，不一样风格的人，不一样性格的人，这样的话他才能更加的适应这个今后的社会。所以这是我大致想跟这个同学分享的。 对，我觉得老师您不仅是就是很关心大家的英语学习，就是同时在英语之外的生活中也对大家非常关心，比如说您十分关心学生的职业规划是吗？ 哦，还挺关心的， 就是，对，大家特别愿意与你去聊讨教一些建议。那在这里能不能为同学们提出几条总体性的建议呢？ 好的。其实呢，我经常在学校的可能说各个角落吧，都能碰到学生。有的时候在可能在教室，有的时候在这个教室的走廊，也有可能在校园里，在这个林荫这梧桐大道上，有的时候还会在食堂，经常在食堂也能碰到学生。所以我比较关心学生的这种发展哈，尤其刚刚您谈到这个职业规划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挺关心这个高年级，就是说我之前教过的学生，大一大二教过的学生啊，很关心这些高年级学生他们的近况。虽然可能不教他们了，但是其实还是会去关心他们的，因为希望他们人生不要迷茫。至于建议呢，我觉得就用正如我每一届学生第一堂课所说的那样哈，因为我的每届学生第一堂课我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个大学四年的一个人生的规划，所以说可能跟那堂课上讲的有点像哈。职业规划呢，我觉得要趁早，大家不妨可以利用经济学和管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可能想必金融商学院的学生学金融或者学会计的人可能听过，或者学管理的人应该听过，这个叫 SWOT SWOT Analysis SWOT Analysis。这个 S 代表的是它的优点， W 代表它的那个不足的地方， O 是代表这个它所面临的一些机遇，对吧？这个 T 呢，可能是代表面临的一种挑战，一种威胁。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四个角度去分析，它能知道自己的这种优势和不足，可以充分的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使其最大化，这样下一个人生赢家就将是你，我觉得。 是的，其实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就像曹 Sir 一开始说的 discover yourself， 就是我们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更合理的规划。 啊，对， 非常感谢曹 Sir 的建议。那下面我们再回到您的课堂上来吧。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您其实在课堂上有非常多的这种课堂的形式。那其实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想到这些形式的呢？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英语小剧之外，其实我们课堂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然后大家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您觉得就是除了这个英语小剧之外，其他的这些活动能够更多的带给学生们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活动吧，都是我根据这个教材当中的主题自己仔细思考过后想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教学必须得与时俱进，让学生在大学接受不一样的教育，不然的话学生会觉得跟中小学英语教育它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对吧？因为中小学大多数关注的是可能是你的成绩，你的语法扎不扎实，你的这个笔头能力强不强，对吧？但是我觉得英语作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我觉得更多时候可能听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直观的这种印象嘛，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像我平常除了小剧，刚刚我提到小剧，其实我在下个学期呢还会给大家举行一次大型活动，因为下个学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的是时尚宣言、时尚设计，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新颖，可能很多学生会觉得可能是不是就上完课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样。我觉得这个英语课也不仅仅是英语课，其实你可以用英语去学一些很多别的知识，像譬如我在下个学期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说让大家去充分的去调动大家积极性，也是抽签决定这个组员哈，然后让他们去想一个，就是去设计一个品牌，自己去设计一个这个品牌的名称， 设计它的这个 logo， 对吧？设计它的这个广告宣，这个我们说它这个宣言是什么？然后呢，去通过一些学习一些市场营销的这个知识，去告诉大家如何，比如说通过在价格方面，对吧？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去卖自己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通过什么促销的一些策略去把自己的这个品牌给打向这个市场。比如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市场定成国内市场，也可以比如说把自己的市场打造成这种国际市场，走这种国际路线，对吧？就看你有什么样的思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可能会进企业，对吧？也有进事业单位的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知识嘛，对于大家来说嘛，就有点相当于盘活了这些知识，有利于让大家这种培养这种学生这种跨学科的意识。就是说英语它不仅仅是英语了，而且英语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工具，让你去了解其他的学科，了解其他的地区和国家的人他是怎么去想的，怎么去做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的意识非常重要，也是当代大学生需要掌握的，需要培养的。 哇，突然好期待下学期的 对，刚刚我们提到课堂形式啊，我相信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曹 Sir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课堂开头 哦，其实也并没有 就是同学们都很想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就是换一套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太有意思了，因为之前好像也就是前一个月好像还真有学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也在路上闲聊的时候还真问过这个。其实一六级学生，因为我现在正在教一六级的学生，一六级学生听到的这种课堂开头和结尾其实只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是这么样的，对对对，不是每一届都这么样的哈。可能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跟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参加各种这种国家级啊，然后北京市还有这个校级这种教学比赛是有关的。我感觉我已经中毒了，这些东西我感觉已经就是根深蒂固的感觉啊，我觉得全部都植入在脑中。我觉得，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加思索的，可能就突然冒出来了啊，对吧？所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说吧，有点有的时候感觉有点官方哈哈，没有那么的那个接地气哈。但其实也随着这个我们说时间推进，尤其是在这个课堂学习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我的这种方式更加的那种跟学生打成一片啊，对吧？能让学生在比较轻松的这种气氛当中、环境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是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 所以看来我们这个曹 Sir 不仅是身经百战，历经了各种这个大的场面，也同时是一位很特别的老师。那既然是这样，大家其实都很想听听您对于自己的评价，您能简单给我们讲两句吗？ 还有这个，我想想哈。简单的说两句吧啊，其实我觉得说很特别吧，我觉得也没有很特别，但可能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不然的话，那大家都一样的世界，可能就对对对，很没有意思啊，对吧？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或者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我觉得很第一点，我觉得我。很承认自己的一点是自信，我觉得这个我就是不管我是在什么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觉得首先要给自己最强的这种自信心。如果要是我站在讲台上课，我就相信我是最棒的，我就相信我是讲台，我是课堂上中的，我是那个教室那个课堂当中的王，对，我就相信我一定能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自信是最重要的，然后有毅力，不服输，这两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作为我们说每个人他可能在各个阶段都会碰到一些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如何去面对，我觉得就看这个人的心态。如果心态好的话，可能会每个难关都会克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当你输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心态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毅力，不服输啊。最后呢，我想在这个问题当中送给学生一句话哈，就是爱拼才会赢，敢唱就会红。 真的，我们非常需要向老师学习这两点。 就自信心非常重要。其实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自信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的。 好，那其实除了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和学习呢，作为这个我们特别喜爱的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关心您的这个个人生活。所以大家都很关注的一点就是您的这个情感状况现在如何呢？而且就是甚至有人说，就是大家都非常能期待参加您的婚礼。 我希望如果这天到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之前教过所有的学生，也希望他们能光临我的这个婚礼现场哈。其实现在呢有正在接触，也正在交往中，但是呢现在因为也是刚开始嘛，也一切也都正在相处当中。之前呢因为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学习上，以及毕业工作之后呢有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这个事业上，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是该是时候搞一波爱情了啊。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种关心支持，有消息我也会跟大家及时通报的。 那这下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哈。那最后呢，老师你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的广播和大家说呢？ 我希望大家呢在北语，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学业还是很重要哈，因为毕竟作为学生学业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北语学有所成，心想事成，discover yourself and be yourself。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也祝我们广播台的节目越办越好 啊， 越来越红，越来越红火。 非常谢谢这个曹Sir对我们的这个谆谆教诲。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老环节，60秒快问快答了。正在收听的你也可以心中跟着一起回答，看看你和曹Sir之间是否心有灵犀呢。来，曹Sir准备好了吗？ 好。那 动那钱摸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 钱、饭卡、公交卡。 如果不能说话，只能用一个表情来表达自己，您会做什么表情？ 微笑。 能做一个吗？有没有你喜欢可以长胖30斤也无所谓的食物？ 我自己，我就想长胖30斤，40斤也可以。 起床第一件事： 刷牙。 选择一项超能力来助自己的事业一臂之力，会选什么？ 让自己更加有动力。 从小到现在一直保存的东西是什么？ 和爸妈的相片。 5岁时长大想成为的人， 歌手。 给16岁的自己一句话。 没谈过恋爱的我真的有点失望。 最喜欢的歌手。 孙燕姿。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泰囧。 被困荒岛只会带哪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子游戏？ 我不打电子游戏，带东西的话呢带睡。 从出生到现在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在高中这个新年晚会上主动下去和领导握手。 说出最害怕的三样东西。 猫、蛇、猥琐的人。 回首人生最大的突破。 现在的自我。 辣的食物还是甜的食物？ 喜欢辣的食物。 吃火锅必点的食物。 豆皮。 重回大学会选什么专业？ 英语专业，继续爱我的英语专业。 怎么样，大家和曹Sir是不是心有灵犀呢？那今天其实非常荣幸啊，能够采访我们的曹泽黄老师，也相信同学们和我们一样，通过这期采访真的学到了许多， 对， 也对我们的这个大长腿曹Sir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播唐一帅， 我是主播王东月， 感谢我们的导播钱卫婷，宣传王雨婷，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